没人啊，看来叶修还没回来啊，跑哪儿去了？也可能在外面随便逛了逛，我们先回房间等等吧。他真是叶秋，啊，是啊，果果，你这都问第7遍了，是吗？可是这家伙，这叶修也没个手机的，哼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得问个清楚。 叶秋，小唐，你说叶修他暴露了身份，会不会不回来了？啊，不会吧？哎呀，他第一个月薪水还没领呢。放心吧，他会回来的。 团队，对于叶修在红突然变成紧急周末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团队，因为叶修在全明星上打合同抬头，所以我因为这次有更多打算。 团队，作为叶修多年来的对手，你有什么想对叶修说的吗？ 我等你回来。 哎，外面好像有声音。 哟，老板，小唐，还没睡呢，早点休息啊。 他回来了，小唐，他什么情况？好像就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情况。 叶秀，怎么了？ 交代问题。 哦，交代什么呀？ 你哎，别站门口了，进屋里坐下说吧，走。嗯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《全职高手广播剧》第1季第27集。 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叶秋， 不是早就和你说过了吗？ 那也算啊？ 那得怎么样才能算呀？ 对啊，为什么我当时很肯定的不相信呢？那个时候……哦，对了，身份证，我当时看了他的身份证。你是叶秋，那你那张叫叶修的身份证是怎么回事？ 叶修。 也是我呀，干嘛搞2个名字？这个问题可就深刻了，还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个秘密。靠，这家伙，这不等于没说吗？那到底哪个才是你的真名啊？你猜。 哎，果果，冷静。 冷静 ，S 市这种级别的酒店，肯定是和公安系统联网的。你那张叶秋的身份证既然能顺利入住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但联盟的选手注册也是要实名认证，虽然我也不确定联盟是不是允许选手注册后再改名。不过，你刚认识我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你是叶秋，所以你之前不愿曝光，肯定有别的理由。 叶秋这个名字多半是假的，是对身份的掩饰。叶修才是你的真名，对不对？不错不错，分析得很精彩。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？ 我能不发表看法吗？你是诚心不想让我睡好觉是吧？对，好好好，我承认，你说对了，叶修，不是叶修。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名啊？为什么不敢露面？你再回避什么？ 不是吧？这家伙也会这么犹豫不决？看来这个问题他的确是不想告诉别人。我刚才那样问，会不会？这原因嘛。 其实很丢脸，哦，因为我是离家出走的。啊，离家出走？为了什么？哦，你不会是为了打游戏吧？这……靠！这家伙居然为了打游戏而离家出走，这么沉迷啊！野球大神居然。 是这么幼稚的小孩吗？你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？ 10年前吧。 你离家出走，跑出来就是为了玩荣耀啊？ 那倒不是，之前我也混过几个别的游戏。 那现在呢？你一直没有回家看看吗？ 有回过，但还是不欢而散。 但其实你家里知道你现在是职业选手了吧？ 嗯。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敢露面？ 早先是不想被他们找到，至于后来，只是不想他们难堪罢了。在他们看来，我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个败笔。 这，唉，他说的对，很多人对游戏的看法永远都是不务正业，可那也是理想啊。叶修他， 你们玩游戏要有节制啊，每天玩这么长时间，那不是很快就会腻，要保持新鲜感，懂不懂？ 我不需要，荣耀，再玩10年我也不会腻。 我睡觉去了。 哎， 果果可能需要冷静一下。叶修，你离家出走，后悔过吗？ 从来没有。后悔的话，我早就回去了，只是觉得有些抱歉。 你说的对。 不说这个了，你呢？今天这几场比赛感觉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想不想跟我去职业联赛闯闯啊？ 跟你去。 是啊，我是肯定会回去的。你嘛，也是可以具备职业水准的。偶尔打败某个人并不值得称道，真的荣耀巅峰并不是某个人，而是职业联赛的冠军呢。能在一整个赛季里不断地完成挑战，最终将所有的竞争对手斩落，那才算是冲上真正的王座。 那么三次夺得冠军的人又算是什么呢？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吗？ 想超越你真的挺难的，只是在 PK 上打败你，你根本就不会服气吧？ 你这孩子怎么就喜欢和我较劲儿？ 就算照你说的以联赛冠军来衡量的话，你的3连冠也是荣耀里最多的吧？无论怎么算，你也是荣耀的巅峰啊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发现我果然相当了不起。 今年登上巅峰的人会是谁呢？ 今年不到最后一天，谁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才是荣耀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加油吧，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参与者，而不是旁观者。 我决定认真的考虑一下。 打定主意的话，可要向我学习哦。 哦，我可不是15岁。 我也早就不是了。 果果还在哭，也对，叶秋毕竟是他崇拜了很多年的职业选手。 小唐，你回来了。 哎呀，你衣服不换就睡了呀？ 太累了。 那早点睡吧，我先去洗漱了。 小唐，叶修那样不顾一切的玩游戏，你认同吗？ 啊， 可是明明职业联赛才该是他的舞台啊，他现在去退役了。你看今天他在全明星赛上，居然只能像个观众一样上台比赛。他可是叶秋啊。 还没结束呢。 你说什么？ 有决心离家出走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放弃？他的君莫笑一定会重新站在那个舞台上的。 对，君莫笑，那可是从来没有在顶尖舞台上出现的散人， 还有他那个自制武器千机伞，到时一定会吓坏很多人的吧。 是啊，都有趣啊。 可是在他退役前，加时的比赛我每场都有看。怎么说呢，外面的人说他状态下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，这几年他在加时的状态确实有点儿。 这样啊。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 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之前有一天晚上来了几个说话不太客气的人，叶修说是前同事，现在想来应该就是那个家室的人吧。当时 哟，这么巧啊，竟然是叶哥。您老人家在这儿是当网管？ 是啊。 哎呦，怎么样，辛不辛苦啊？每个月多少钱呢？烟钱够不够啊？ 不够的话千万别客气啊，过来找兄弟们，反正也不太远，过条马路走几步就到了。 叶哥千万别客气。 还有这种事？ 所以我觉得他退役一定还有很多隐情。 你说的对，听起来就有问题。以叶秋在家室的资历和地位，家室的队员怎么会这么对他？难不成他退役是被迫的？那一般人也动不了他吧？ 如果是老板呢？ 老板当然可以了，但老板也要考虑很多东西啊，比如队伍的稳定、粉丝们的情绪、赞助商的要求啊等等。不过叶秋一直拒绝商业代言，赞助商这边倒是没什么阻力。 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家世不止一个人对他意见很大的话，老板有可能觉得只有他离队了，队伍才会更稳定。 有可能。 还有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些报道，是不是经常把战队成绩下滑和叶秋状态下滑扯在一起呢？会不会是有人在暗中操纵舆论？ 那这么说来，其实是家世想把他赶走。 也许不只是赶离家世，甚至想把他逐出荣耀的职业圈。 这太过分了！叶秋带领家世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三连冠啊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 好了，这些还只是我们的猜测了。 气死我了！我看八九不离十了，不然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退役？状态下滑。今天他在场上和那个杜明 PK， 伏龙翔天用的是龙抬头的操作。龙抬头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目前荣耀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出来的操作，状态下滑能是这样？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我们还是找个机会问他吧。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。 对，你说的对。 小唐啊，我才发现原来你八卦起来的时候比我有天赋多了。 是吗？还好啦。 哇，都这么晚了。赶紧睡吧，明天再说。 晚安。 你还在玩荣耀呢？赶紧下线，我们准备出门了。 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 是哦，今天我们的座位肯定会因为某些原因被围观的。 是啊。 对哦，这该怎么办呢？ 其实我不去就好了，你们俩去也没什么。 你该不会是想在酒店里玩游戏才不去的吧？ 哪能啊，我的苦衷不是都和你们说了吗？ 真的？ 真的呀。你看，好不容易搞到票，最后一天的活动错过了多可惜啊。 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呀？ 全明星赛呀。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可是最精彩的，24个全明星选手会分成两队，像职业联赛一样比赛。但平时的比赛里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么多人气选手，所以啊，这全明星赛的上座率和收视率有时候和总决赛都有的一拼。 对，你们赶紧去吧，再晚点又要迟到了。 那你不看吗？ 看啊。那这不是还没开始吗？待会儿边玩边看。行了，你们赶紧出门吧。 都开始进场了，走，小唐赶紧的。 好。 你在提什么？ 现在再过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随便说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无可奉告。 那詹姆队长职业是牧师，小尼应该是参加团队赛了。作为战术大师的你，是不是已经精心准备了什么战术呢？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好，谢谢詹姆队长。那么我们再采访一下。嘉世战队的孙牧成现在也来到了全场席。昨天叶秋大神神秘现身全明星，作为叶秋曾经的最佳搭档，孙牧成会不会给我们透露更多的内幕消息呢？牧成，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有没有在看电视啊？ 这家伙，这故意的吧？这条路怎么堵得这么厉害啊？也不知道老板和小唐赶不赶得上。 好，现在蓝雨战队的余峰终于找到突破点，直接发动进攻。漂亮！方瑞刚才那个走位的判断稍稍有些迟疑了。 怎么样？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来自蓝雨战队的余峰。 居然遇上了晚高峰堵车，还好我们提前下了跑过来。不然就这么一点路啊，我觉得团队赛都开始了，我们估计还没赶到呢。 是啊，应该没迟到太久吧。 接下来就到了擂台赛的环节了。一队登场的是来自嘉世战队的孙翔，二队第一个登场的则是来自呼啸战队的林静妍。大家掌声欢迎两位选手进入比赛区。 还好，擂台赛都还没开始。 擂台赛是什么？ 联盟的赛只是先进行个人赛，每队出三个人，分别一对一 PK， 就跟你昨天打的那种一样。然后啊，就是这个擂台赛了，每队也是派三个人，但赢了会留在场上接受对方下一个人的挑战。 哦， 最后就是团队赛，双方各出五个主力选手，一个替补，进行团战，这样就非常考验战术和配合了。 孙翔原本打算战术走位，没想到林静妍居然主动抢攻，孙翔没能躲过。 又是孙翔，怎么了果果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想到昨晚咱俩分析的那些情况，再想到他就是那个被挖来顶替那家伙的人，我心里就不痛快。 果果， 你来查查一队二队之前个人赛的战况啊。孙翔是一队，那苏沐橙肯定也是一队了。洋葱输给了田森，邹远赢了李一辉，于峰赢了方瑞，一队已经两分领先了。 怎么样？ 本场获胜者是林静妍。 哎，这么快就输了？靠，孙翔怎么搞的？ 好，接下来一队第二位上阵的是烟雨战队的李华，使用角色忍者林暗草金。林静妍的唐三打现在的血量只有四分之一，局势对李华还是很有利的。 也不知道那家伙在酒店里有没有看比赛。小唐，你说那家伙的打算到底是什么？ 什么打算？ 以后的打算啊。联盟的规定是退役一年后可以复出，但他是打算熬过这一年用散人军末效复出吗？那他又准备加盟哪个队呢？嘉世应该不可能了吧。 他的话应该不愁没有战队要吧。 那倒也是。 唐昊再次主动出击，肖世新原本打算战术走位，但是被唐昊的突击打乱了节奏。唐昊这几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强势，漂亮！唐昊一套连接下来，肖世新的血量已经非常危险了。 有量吧？ 这么快就打完了？打完了！一队的唐昊赢了， 比赛结束， 获胜者是韩浩。那么现在擂台赛就已经全部结束，目前两队的比分是1-4领先。啊，接下来的团队赛，二队可要加把油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本次全明星周末最令人期待的全明星团队赛了。 哎，团队赛终于要开始了。 刚刚登场的选手是，一队出战的选手分别是来自轮回战队的周泽凯、蓝雨战队的于文忠、黄少天、烟雨战队的楚云秀以及嘉实战队的苏沐橙。替补选手则是轮回战队的江波涛。 苏沐橙，哎呀，走得太急，忘了拿望远镜了。 我帮你拿了，给。 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小涛。 二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微草战队的王杰希、邓富生，霸图战队的张新杰，虚空战队的李轩和吴宇策。替补选手是霸图战队的韩文清。有请各位选手进入比赛区。 一队那边是攻击型阵容，他们应该会打抢攻，大家小心一点。 是啊，我们的配置合理点。哎，张新杰、王杰希，你们俩谁指挥啊？ 我就不指挥了，让张新杰来吧。 行，大家先各自散开，等他们靠近了再做调整。 哎，我这比赛台上有个能看到场上穿西头影的窗口，你们也能看到吗？ 嗯。王杰希，你那边来人了。 看到了。 一队的指挥应该是宇文州，他们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全息投影会暴露位置，我们的职业搭配更合理，还是直接正面对决吧。 大家往我这里汇合 ，X 站位，我们正面往前推进。 好， 好。 怎么突然人都不见了？难道宇文州从一开始就留意了我的比赛台所在的方向，特意利用了我的视线死角？ 先等等。宇文州应该是特意留意了我坐的位置，我这个角度看不到他们了。 我这边可以看到， 那还是你来指挥吧。 嗯，先到2点钟方向那棵树后面。 喂喂喂，这样搞没意思啊！你们看不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你们捉迷藏吗？干脆一起跳出来，咱们打擂台吧！一个一个上。 黄少开始了。 来啊，单挑啊，敢不敢啊？来不来啊？该不会是怕了吧？难道要我一个打你们两个吗？哎，你们倒是给个反应啊！ 拉计划，拉计划， 都小心点。他们现在一直后退，可能是故意让黄少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的。 嗯，我们再靠近一点。周泽凯在11点方向，楚云秀10点，宇文州2不见了。你们那边能看到吗？ 没有， 没有， 我这里没有， 我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藏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死角吗？等等。不对，这是个局。宇文州是有意把我们引到这里的。 大家保持好站位距离，小心有埋伏。 他们来了。 哈哈哈！终于开始动手了。邓富生想用盾法让我浮空吗？想得美！捉凤斩。哈哈，看你往哪儿跑。王杰希，你干嘛？想趁机用暗夜走偷抓我，欺负人啊！ 小心，周泽凯过来了。 赶紧干着皇上， 小心楚云秀的冰墙。 打破冰墙，别让皇上跑了。 不对，他们的目标是李轩。 李轩，地下该你跑不掉了。 靠，苏沐橙也过来了，枪炮射的攻击距离太远，有点不好办啊。 先不管他，去救李轩。 好好。 你们几个都给我站住！ 还跑？叫你用冰剑丢我！ 玉文州和周泽楷这俩人看不出来是第一次合作呀。李轩，你还顶得住吗？ 看来不太行，李轩的血量不够了。 韩队，准备替补上场。所有人，李轩死了，立刻转火玉文州。 靠！你们怎么还不来？ 就是现在！ 靠！你们四个又来啊！有种跟我单挑啊！来来来来来！队长，我来救你。 吴宇策现在被苏沐橙和楚云秀缠上了，王锦熙那边还在应付黄少天，玉文州这里也不紧不慢地拖着，邓福生那边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周泽楷今天的状态太好了，不好，周泽楷的乱射冷却重置了。 乱射，又是乱射！ 周泽楷的一枪穿云，在半空中使用双重控制，重置了乱射的技能冷却时间，不愧是枪王，局面现在对二队十分不利。 好厉害啊！ 现在苏沐橙和楚云秀受到了王杰西的干扰，吴允策抓住了喘息的机会。哎呀，可惜来不及了。今天楚云秀和苏沐橙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强硬的，在王杰西的攻击下依然强杀吴允策。 小唐，你看，苏沐橙今天状态超级好啊。 是啊。 现在楚云秀的封城夜雨血量不太乐观，一队的四人也是立刻赶往救援楚云秀，真不愧是全明星选手啊，反应都相当迅速。好，王杰西现在一个俯冲转往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了。 刚才苏沐橙那个反坦克炮太帅了， 不行，被打断了。啊？什么？ 漂亮！邓福生强行拦下了苏沐橙的攻击，王杰西趁机挑攻苏沐橙，飞快的连击。周泽楷的连射也被邓福生全数挡下，没能救出苏沐橙。苏沐橙难道会被王杰西一波带走吗？ 不会吧！ 一队现在人数占优势，应该很快能解围。 猛虎乱虎！二队的替补选手韩文清终于赶到了。出手就是七十级大招！ 靠，怎么这个时候来啊？ 黄少天的夜雨神魔也出手了，但是苏沐橙依然被王杰西压制，血线渐渐下降。哎，神圣之火！张新杰趁机对准黄少天释放神圣之火，黄少天被沉默了。韩文清的加入让一队的救援节奏被彻底打乱，不知道一队的指挥玉文州有什么战术可以扭转现在不利局面呢？ 我们现在暂时人数还占优，得赶紧把苏沐橙救出来。 沐橙，我来救你。 你看着点自己的血量吧。少天，支援楚云秀。 交给我吧，刚才我是没注意张新杰，你让他再放一次试试，我肯定不会被沉默。苏沐橙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啊。 今天的姑娘们都是怎么了？怎么状态都出奇的神勇？连楚云秀这个经常关键时候掉链子的大神都……别乱了，现在韩文清是主攻，有牧师在，我们不要硬碰硬，散开上。 好，看我这条连突刺，哈哈哈哈，中招了吧？叫你刚才沉默我，哈哈哈哈，蓝雨必胜。 什么蓝雨啊？我们现在叫一队，一队。 啊？一队，一队就一队，一队必胜。 别打字了，你快去救沐橙。 开什么玩笑？打字才不会影响我出剑的速度呢。你不也在打字吗？我还可以多刷几个文字炮呢。韩文清，别躲在邓福生后面啊，出来跟我单挑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有本事别带治疗，加血算什么好汉啊？ 注意王杰西，不好，苏沐橙快撑不住了。 我还能坚持多久？云秀，云秀还在拼了命的想要救我。虽然只是全明星赛，可也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如果他再来了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样被王杰西欺负吧？ 沐橙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来了。 好。我在想什么呢？他今天应该不会再来到现场了。就算来了，难道还能像昨天那样突然跳上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吗？明明在他离开的时候就已经下过决心要靠自己了，为什么又习惯性的想要依赖他了呢？他说过他要回来，我不能成为他的拖累，要靠自己。击中了，机会来了。 杰西看剑，落凤斩。 总算摆脱王杰西了，再赌一炮。 今天的姑娘们真是相当暴力。 哈哈哈！他们开始乱了，我就说我们蓝雨必胜的。 是一队。 靠，苏慕城，亏我刚才那么辛苦的救你出来，就该让你被王杰西干掉。 哎，慕城可是自己甩开王杰西的啊。 那也是靠我牵住了韩文清啊，不然能行吗？还有周泽凯也在帮忙打王杰西啊，是吧，枪王？ 是啊。 是啊，都亏了你们。 好了，我们现在五对四。少天，你和周泽凯接过张新杰。他没了牧师，这场也就差不多了。 放心吧，张新杰出来跟我单挑啊！你们输定了，别挣扎了，全明星赛吧，输了不丢人。 叶星，你还在看重播啊？ 哦，忘了关了。 哎，你觉得苏慕城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是不是超帅的？哎， 是。 哎呀，这么敷衍啊！你不是叶秋吗？苏慕城可是你的好搭档啊。 苏慕城在被王杰西缠上时的突然发挥，的确是团队赛一队最终制胜关键。 我就说嘛，不愧是我的偶像。不过。按家世这赛季目前的积分，想进入季后赛怕是不可能了吧？ 嗯。 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想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 谷歌，回去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不是早上的飞机吗？ 哦，对，叶修，你也别光顾着玩荣耀了，早点休息去。 好的，老板。 走吧，明天回去了，我也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